醉，就算是深陷，我不顾一切，就算是执迷，我也执迷不悔。也说我应该放弃，应该睁开眼，我用我的心清晨是属于我的伤悲。